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铁不 将；似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奔；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1950年1月19号，相声改进小组在北京成立。相声改进小组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为新相声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相声改进小组是如何成立起来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话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声艺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原来耍贫嘴的生意人变成了文艺工作者，可是大部分演员依旧说着未经整理的传统相声，里面掺杂着不少侮辱劳动人民、羡慕富贵权势的内容，演出中陈旧低俗的气味浓重，演员口沫横飞、五官挪位的江湖气也丝毫没有改变，社会舆论不断地批评相声低级庸俗，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可以说啊，相声面临着能否生存下去的危机。当时北京日报刊载了谢纯一的文章《我对于相声前途的展望》，文中这样描述当时的社会情境：由于各段子的胡说八道，相声不但没有技术上的价值，相反的成了社会上的诟病，倘若有人说听相声去，就有人批判他低级，各学校里对学生有过禁听相声的告诫，相声这门玩意儿啊，简直就成了洪水猛兽了。就是我本人原是曲词编作者，可是我也瞧不起相声。于是德在回忆录《我这半辈子》中提到1949年末相声受指责的情况。11月的某天，戏曲讲习班的主持人在散会做小结时说，文艺界哪个部门都好办，像京剧、评剧、古词不是都有新节目了吗？唯独相声那里边，除了低级庸俗，拿父母抓捧哏，就是讽刺挖苦劳动人民，他的前途啊，哎，演员认为他是政府干部，是代表政府的，这个爱声对大家震动很大，摆脱危机，推陈出新是相声唯一的出路。说到这里啊，我们已经能够看出相声改进小组的成立是大势所趋。那么相声改进小组的创始人究竟是谁呢？先让我们来听一段施圣杰、于世德合说的相声《教子有方》，之后再告诉您。 我们的青少年呢，都应该向雷锋同志学习， 对， 树立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尤其是拾金不昧， 对， 是我们每个青少年应该具备的一种美德， 就是嘛。 我们的家长和教师对孩子已经加强了这方面的教育， 现在配合得很好。 我们单位有一个王大姐，王大姐教育孩子很有方法， 是啊， 她有个小孩叫小明明， 小明明 8岁了， 哦， 有一天小明明放学回来，高高兴兴喊他妈，妈，妈，我放学了。 哦， 妈，你看我捡了1毛钱。 哦，捡1毛钱， 在哪儿捡的？ 嗯， 我在那个剧场门口捡的。 哦， 那这1毛钱你想怎么办呢？ 怎么办？ 妈，我想我拿这1毛钱吧，买雪糕。 到底是小孩 没出息。 嗯， 8岁了还这么馋。 嗯， 你知道雷锋叔叔的故事吗？ 嗯， 知道，我学校经常讲。 对。 你知道雷锋叔叔有这么一个故事吗？ 什么呀？ 他把自己存的200块钱，交给了人民公社支援了灾区。 对， 你说雷锋叔叔这种精神，你应不应该学习？我应该学习啊。那你捡这1毛钱，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 妈，你别说，我明白了。那什么，这1毛钱我不买雪糕了。 干嘛？ 我把它交给老师。 嘿， 说完了，小明明高高兴兴把这1毛钱给老师送去了。 启发的好， 多好！你就说王大姐这样家长多好。 现在每个家长都这样， 啊？ 每个家长都这样。 你别站在这儿说这大话。 怎么了？ 每个家长都这样，你媳妇就不这样。真的。你媳妇教育孩子跟王大姐完全不一样， 是吗？ 你就说你媳妇给你的儿子起那名字，小狗子， 那不好养活吗？ 好养活，也8岁了。 啊， 那天他们那小狗子放学回来，高高兴兴喊他妈，妈，我得出来， 怎么着？干嘛呢这？ 你麻溜的，你不够意思，你 好，什么词啊？ 我告诉你个事儿， 怎么了？ 我捡了个炉钩子。 哦，捡了东西了。 还得告诉这个炉钩子，做好的。你再看他的爱人 怎么样？ 好孩子。 嗯， 好孩子， 不错吗？ 哪儿捡的？ 嗯， 门口捡的。 嗯， 谁没看见是吧？ 嗯， 那什么，你搁床底下。 搁床底下了？ 搁买这么一个好几毛钱呢。你当怎么着？得狗。妈给5分钱。 嗯，还有奖励， 买根冰棍吃去。 你看看， 小狗子拿这5分钱出去，不大功夫又回来了。 嗯， 妈， 啊， 我又捡了个小煤铲儿。 真能捡 呀！这小煤铲是新的小煤铲。好孩子， 嗯， 好，好什么？什么？搁床底下？ 也搁床底下。 那买的煤铲1块钱呢。 嗯， 妈，再给点 啊， 1毛， 加1倍， 1毛，出去，眼睛亲悬点啊。 嗯。 小狗子拿着1毛钱出去，不大功夫又回来了。 怎么样？ 喂，我捡煤搓了，我 说。 哇，你看还有煤球办的这么多呢。 嗯。 好孩子，你瞧瞧，你们大伙儿瞧瞧我们这小狗子。 哟， 几岁？才8岁就知道过日子。知道往家拿东西，这叫顾家呀。 哟， 你比你爸爸强多了。你爸爸8岁那年还尿炕呢。 你少提这。 他就是搁床底，搁床底，妈妈再给俩钱。 又给钱。 1毛5， 1毛5了， 那可不，这回捡的比上回多。 嗯， 1毛5，好孩子拿去。小狗子拿着1毛5出去，不大功夫又回来了。 嗯， 妈，我快出来！ 怎么着？ 我自个儿我拿不动了， 拿不动。 说我捡个煤球炉子。 不用， 别炉子。 啊， 好孩子，好孩子，这眼看天暖和了，在屋里烧暖气，那土暖气那灰也大，那玩意儿屋里待不了人，就得烧煤球炉子。这煤气罐咱没地方灌气儿去，孩子，搁后头，妈多给俩钱了。 哪儿？ 2毛8。 怎么给2毛8呀？ 买杯啤酒喝。 教孩子喝啤酒。 喝点，有什么晕的乎的都往家捡，好孩子。 好嘛。 小狗子拿着2毛8没出去，对门李大爷进来了。 干嘛？ 哎，怎么意思？什么意思？ 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于婶，你这儿子你怎么教育的？ 怎么着？ 啊！我在院里点炉子，回家求火柴去了。 嗯， 就这么会儿功夫，一样一样全搬你们家来了。 意气风发的50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60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70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80年代， 宇宙 正是华彩的21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 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欢迎回到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其实啊，新中国成立以前也有创作改编和表演积极因素的相声传统，从穷不怕万人迷、焦德海、张寿臣、张杰尧到常宝坤、侯宝林都搞过，但毕竟都是个人的微薄之力，也没有明确的改进方向。为了彻底改变相声被冷落的状况，孙玉奎、刘德志、侯宝林、侯一晨、高德亮、罗荣寿、高凤山、佟大方、全长宝、常宝霆、于世德等11名相声演员，从1949年冬季开始酝酿把相声演员组织起来，成立改进相声的团体。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促进了相声改进小组的成立呢？先让我们来听一段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片段学坠子，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说。 乔廷秀那个坠子唱出来，他是啊，你听那个味道，嗯，音色赛梨，甜脆味美。 我说您这卖萝卜来了， 那个韵是特别好听，而且唱的风趣幽默，表情也好。 您学学， 你看那个王二姐似乎摔镜件儿，我给您学两句啊。 您来来， 乔廷秀这个王二姐似乎连动作都学。 来来， 注意啊。王二姐儿累大撒，思想起我的张廷秀老没欢喜呀、啊。王二姐儿正在那屋中来坐，忽听得那门外响唰啦，不用人说那奴家知道，想必是那二哥转回了家。进来吧，你就进来吧。进来吧，你就进来吧，你进来吧，你又得进来。 什么意思？ 真进来了？ 那位是进来了。 嗯， 他听相声来了，不进来。 我这怎么这么寸呢？ 这强听调是这个味儿不是？ 是这味儿。说我要听悲调，啊，要听稳当的 啊， 你听程玉兰。只要唱的悲腔那点，你看那个眼泪是一对一对的往下掉， 深入感情。 哎，深入感情。 嗯， 今儿个我给您学学 啊， 学学这程玉兰就这悲腔这段，不但把这腔学出来，今儿个我也能把眼泪叫出来。 哎，您等等，这眼泪有叫的吗？您 嗯， 人有叫的，大哥我外等你，他出来了。这眼泪有叫的吗？眼泪出来，眼泪就溜达出来，没那么回事。 我这是叫，这我这不是深入感情了 啊！ 我唱什么段子，当时眼泪让他出来就出来。 呵， 今儿个是早有准备，准备就露了这手。 你有什么准备啊？ 我这用眼泪跟他们不一样，他们那是深入感情， 哎， 到时候眼泪自然而然出来了。我这不是，我这是喝水喝的多。这是个秘诀， 喝水喝的多碍得着眼泪吗？ 应当消着点儿。 我消那干嘛呢？ 打算用眼泪多喝水，到时候小肚子就胀了。 嗯， 只要你一用眼泪，到时候一挤，这小肚子水就打这儿就出来了， 打眼睛出来了。 今儿给你挤一挤，你看看 啊。您瞧瞧， 注意啊，就这你今这么一死那点儿， 嗯， 悲腔儿。你今这么一死。可就不要紧，哎哎，撇下了奴家呀，啊，哎，他就无人找唤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嗯，眼泪出来？ 不行，这水今儿喝早了。 喝早了？ 早六点半喝的呢。 这像话吗？这个 当时出不来了。听稳不稳？ 稳。 你要听男演员稳的，那是张永发。 哦， 那真稳。张永发又觉得 什么呀？ 唱完了，另外一甩腔，有个哎，那个底音特别好听。 您可以学学张永发。 张永发那个走马见诸葛，唱出来这个味儿。 三国段。 上下一转酒杯，两泪双流。口尊声学先生，听个从头。俺弟兄在桃园是同拜北斗，福报俺的大国家做龙楼。徐老伯母书信一收，怕着怕着你一去不能回头，倘若是一去你不能回转来，好意思万把刀把我的心揪。哎， 对， 是这味儿不是？ 还真是这味儿。 这是听稳当的，说我急性子，乐意听快的，也有。 什么呀？ 你得听对口的坠子。 什么段子呢？ 哎，还得分什么段子。 嗯， 你就听那借笛的。 什么叫笛的？ 老太太嘴上戴那冠子。 嗯， 河南叫笛的，俩人唱，二妹子跟大嫂子借。 嗯， 大嫂子就不借。二妹子是非借不可，大嫂子是非不借不可，那唱起来你听着呢，跟打起来都差不多。 您可以学学 这个味儿， 您来。 那张嘴要快，我一人小俩人啊。哎，大嫂子了，你听听，俺到你家借点东西。二妹子，你借米，你借面，你借俺家的骡子马，那个你借俺家的蓝磨大脚驴。大嫂子，俺不见你的不见面，俺不见你家的骡子马，俺不见你家的蓝磨大脚驴。二妹子，你不见米，你不见面，你不见俺家的骡子马，你见俺家的啥东西？大嫂子，你讲弟弟借个男，男的娘家走亲戚，呀呜嗨呀呜嗨，唯有心讲弟弟借个你，你娘家上门的高下门的低，摔坏了奴家花弟弟，不见了，偏见了，偏不见，偏要见，不见不见不见了，偏见偏见偏见了，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要打起来呀、啊！ 嗯， 这就是对口的坠子。 是， 这是过去还有一种最热闹的坠子， 什么呢？ 五坠子。 什么叫五坠子？ 文武满带开打的， 这没听过。您来来，您来来， 不行，来不了。 怎么了？ 今儿这段来不了。 怎么意思？ 非得有个拉弦的给我伴奏，这才能学学这个五坠子呢。有拉弦的没有？ 没有拉弦的，我给您伴奏怎么样？ 你来。 哎， 太好了。 可是这样拉弦我可不会。 那怎么伴奏？ 我使嘴给您代表这弦。 行，你学那弦。 哎， 因为为什么学这五坠子非得有拉弦的呢？ 嗯， 到时候拉弦的也得去个主角，他这个很要紧。 主角？ 嗯， 拉弦的也唱？ 不唱，就去那么一个人啊，到时候盯着挨打呀。 哦，挨打呀、啊！你找别人吧，你 不哪能够？咱们小不小打那点儿 啊， 就光小那几句唱 啊，这还可以， 行啊， 可以。 拉弦你得坐下， 还得有座。 对了，你拉弦没有站着的？ 哎，对， 梆子也没有，这么着得了，拿着两块板吧。 对对， 来那个梆子， 代替那梆子。 咱说明白了啊，这种五坠子唱的时候啊，这个他跟这个伴奏的呀。到时候这有密切的关系， 是 有时候他就来个角儿、 嗯， 啊，就他拿他当那人儿， 嗯， 这种五坠子都是男的唱，没有女的唱， 嗯， 咱们就唱两句儿， 来来， 你定定弦儿， 定定弦， 定定弦， 当当当当当当当， 不不不，调门儿，哎，调门儿，哎，长调门儿，长调门儿，长调门儿， 当当当当当，我这轴子是怎么的？ 来俩，俩鼓 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行就是他。哎， 我说坏坏，我不是挺好的吗？谁坏呀、啊、 这你不懂了，这河南话、 嗯、 叫你那伙计，这河南话管伙计就说坏， 我说什么呢？ 你也说坏，全坏，你就说坏了。 嗯，坏。 哎，我说坏 坏， 把白仙子拉起来， 拉起来， 咱们支支长长，咱们长一段，短一短。 对，我人家怎么意思这是？ 不拽死呀！ 哦，这叫开火啊！ 打这儿起就来劲儿了， 来劲儿了！ 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俺要把那钱。怎么了？ 您别唱了。 怎么了？ 头一句不像话。 怎么不像话？ 什么叫要罢了钱呢？ 哦，忘了交代了。这种坠子没有卖票的 啊。 他唱这个成本大套的书，都是一段一要钱。要罢了钱呢，就是要完了钱。 哦，零打钱的。 哎。俺要罢了钱，我书归了城，他管拉我管唱，您管听啊。 多新鲜呢。我管拉你管唱，他管听。 哎， 我不拉你不唱，那就算了得了。 这五坠子废话多，刨下废话就没词儿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俺要罢了钱，我书归了城，他管拉着我管唱，您管听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上一回唱的那响马砖， 费舌头这个啊！ 还有那半本没唱清啊，三来那来那啷当当啊，轮回来再表那一个，表一表八爷命的罗成啊，表一表八爷命罗成啊，三来那来那来那啷当当啊，三来那来那来那啷当当，三来那来那来那啷当 当。说什么毛病？这无罪的嘛，受你传染了我。三来那来那 来那啷当当啊，罗八爷坐起了波龙马。他家连人带马上了城啊。 不是，这怎么上去的？这连人带马上城了 啊？ 他打哪儿上去的？ 这你得往后听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你要问那马是那怎么上去啊？那个人能驾运马腾空啊。 哎，是上去了。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啊，那个罗八爷 哎，上上上啊， 跟着随他扶老罗衣，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啊，他哥俩迈步下大厅啊，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啊，他哥俩迈开了八条腿。 不是，这 怎么了？ 您干脆别唱了。哥俩迈四条腿，怎么八条腿呀、 啊？往后听啊，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啊。哥俩迈开了八条腿，在那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门、 他这凑腿来了啊！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啊！罗八爷坐在那马上留神看，在坟里头出了一位蒋英雄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你要问将官怎么打扮，那个民工不知听我命，哎，民工的不知听我命哎！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九两刀金头上戴，身穿袍子是大红哎！ 什么打扮啊？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啊！下边的金链杠三寸，那个五柳长髯飘前胸啊！ 这怪物！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啊！左手拿着个陶灰的帕。他右手端着个波浪钉啊， 什么病人呢？当啷当啷 当啷当啷啊！那这位将官呢？ 哎，当啷当啷啊！ 手握石灰耙往下打，啊啊啊啊啊！罗成啊，找家伙！ 我这怎么意思啊？ 要打了？ 这要开火啊？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常宝霆、白全福合著的相声《学坠子》。1949年12月底，著名作家老舍由美国回到北京，在几位相声演员的邀请下参与了改编传统相声的工作。同时，罗长培、吴晓玲、吕书香等爱好相声的语言文艺工作者也加入了改进相声工作的行列。就这样掀起了改进相声的高潮。终于1950年1月19号，相声改进小组正式成立。 原来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等时间让

这蛐蛐蹦出来了， 你瞧来劲儿了， 蹦出来一扎翅膀， 来精神儿、哎、 行了 啊！ 老头高，哎呦，行了，活了。可巧过了一猫，哟，这猫在桌上呢，一瞧大蛐蛐，猫一看， 干嘛这是？ 猫过来了，哎、猫一过来，这蛐蛐一扭身 啊， 俩蝎子一立，噗， 怎么着？ 猫的俩眼扎瞎了， 哎呦， 上前一吭哧又一口 啊， 猫腿折了 啊！ 听众朋友可能都听出来了。刚才您听到的这段相声片段来自于马三立和王凤山先生表演的相声的魅力。有朋友说了，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和马三立先生有关呢？你还真猜错了。今天的百年笑声，我们就要和您来聊一聊刚才段子里提到的那位养蛐蛐的老人王长友。大家好，主持人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王长友先生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虽然年轻的时候失声，嗓音嘶哑，但根据自身条件扬长避短，另辟蹊径，表演时形成了以情取胜、以相感人的独特风格。更有观众称王长友的相声是奇派相声。下面呢，我们就欣赏一段王世臣、王长友二位合说的钓鱼。 这个小啊， 哎， 你小什么？你得有点像， 哎， 你小这个地方语言，你得跟那个地方人说话， 哎，得长了 啊，你得常练、哎，你不下那个功夫不行。 当然， 小比我说天津话呀，小的像， 哎，因为在天津待的时间长一些。 我那会儿一直就在天津演出， 哎， 我在天津南市住家。 就是 在我同院里住着一个街坊， 嗯， 姓张，我们这个张大哥挺外长， 是 有时候他就找我聊天、 哎、 他瞅我们这说相声很容易， 哎， 后来他打算要说相声，我正在家吃饭，他叫我， 嗯， 阎王三，那个我跟你们掺和掺和行吗？ 掺和 我什么叫掺和掺和？ 你有脸 骂就对不对付？ 对， 对付，怎么对付？说相声，我说这可不是容易事儿，这也是一门艺术，这可不简单。 哎，这小 骂不简单，别来这个啊！说相声有嘛呢？会说话就能说相声，有嘴不就能说相声吗？这有嘛呢？好嘛，你这不太讹人了吗？我多少人讹他了？我们这张大哥后来我一想啊，他看什么都容易，看什么都简单， 看简单。 在我们同院的西屋子住着哥俩，每天到墙河去钓鱼去。他看这也容易， 那也是个技术。 我们这个张大嫂问他：“哎，二的爸爸，这是指着孩子叫的。” 哎，孩子小名。 哎，二的爸爸，你看西屋大哥。每天钓鱼去， 嗯， 钓回鱼的哪儿吃，多鲜啊！你那意思，我们张大哥，你能不能钓？ 哎， 张大哥接过来了。我告诉你，所有的妈妈，接钓鱼没有嘛？我是不钓，我要是钓，喝那鱼满归我，你信吗？什么事就满归他呀？这么办，明天我要给你钓鱼去，你请好好捞鱼吃、 哦、 你先给我烙个汤饼。 哦，烙个汤饼。 烙个汤饼他拿着，明天好垫着吃。 啊、哦、吃点心。 哎，第二天还真不坏。 嗯， 买了份鱼具。 哦， 藏个洋面口袋，揣着汤饼到墙头子。这玩意儿钓鱼可不能着急。 就是。 等人钓鱼坐牛车。 这全是慢事。 着急不行。 哎， 鱼竿放下去，鱼线鱼钩鱼漂。 哎， 你这放下去，看着书啊，看着报啊， 嗯， 看你这样一动， 不是， 哎， 这不是， 我们是张大哥的脾气不行， 嗯， 那意思下了鱼时鱼就得上来，也难说他这河里的鱼全都归他呀。早晨八点去，到下午六点了，一条没钓回来， 没钓回来， 到家他爱人问他，哎，他的爸爸，怎么样啊？慢怎么样？别提了。去晚了呢， 去晚了， 我到那儿好，那会儿过去了。后来我一扫听呢，说明儿个还来一波呢。 哦，这于谦六波 呗。明儿个你先好好闹于谦。啊，你给我烙俩汤饼。 俩了。 给他烙俩汤饼，第二天又去了。早晨八点钟去，下午六点多钟回来了，一条没钓回来。他爱人又问他呀，哎，他的办法再是怎么样？哎，你还别说。我到那儿啊，正赶上借波来，我刚要钓呢，来了几个孩子，下去洗澡呢，被鱼给吓跑了。后来我一扫听呢，说明儿个还来一大波呢。 我明天还来一大波。 这可咱明儿个你请好，我给你钓回来。哎，正说着呢，同院的二姥姥过来了，劝他，他大哥。你在这院别说这大话，听钓鱼呀、啊，像你这脾气不行，非得粘性，你这暴脾气，你钓不来鱼，你说大话让人接风笑话。他不爱听了。二姥姥，你这是嘛话？小瞧人呐，怎么钓不来呢？我钓不来鱼啊，告诉你说，我钓不来鱼，本家不在这住，我的妈妈。撒汤娘 火 撒，他外人说了一句话，把我给逗乐了。 爱人说什么？ 哎呀，二大爸爸，你可真真儿啊！别看这鱼你没钓来呀，你这个饭可见长了、啊。撒汤饼了啊！第三天又去了，揣着饼，扛着鱼竿，家里洋面口袋，到那儿去了。早晨六点钟去，下午八点多了。一条没钓回来，他一想我没法回去啊，我跟家说大话了，从外也知道吧，他有主意， 有什么主意？ 溜溜达达上鱼市了， 上鱼市， 鱼市不有卖鱼的吗？哎，大槽子盆里头，几罐拐子，欢不愣跳，全扛上鱼竿进去，卖鱼的还纳闷呢，心里说这位怎么回事？怎么扛鱼竿上我这钓鱼来了？他这学嘛， 哎，怎么着？ 能卖啊？两毛五一斤，两毛五一斤呐！你给我上一块钱的行吗？上一块钱是买一块钱的， 买一块钱。 行啊，那怎么不行啊？两毛五一斤，一块钱四斤，小钱。行，给我上块钱，人就给他腰，四斤分量挺足，秤高高的。他们这人贫，哎，爹妈够分量吗？那怎么不够啊？您看这四斤高高的，嘛高高的，绕一。又饶了你，到了洋面口袋里边，扛着洋面口袋加鱼竿往家溜达，刚一进大门就这嗓子嚷了， 二大妈被大盆拿出来，干嘛这么嚷呢？为让院里全听见，我叫回鱼来了。他这爱人不知道哪的事儿，大盆搁当院倒好水，他把鱼倒了，欢不愣跳，从院城过来，二老子也来了。哎呦，他真钓回鱼来了，那可真不简单。不对呀、啊， 怎么 他忘了这茬了？买的那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那怎么会？ 买来的鱼啊，它都是一边大，钓来那鱼呢，什么鱼都有，大小不均。老太太越琢磨越不对茬。哎呦，这鱼怎么这么奇迹，成一边大呀？哎呀，这是什么手艺这是？哎，大哥，不对吧？你这鱼不是钓的吧？别是买的吧？ 他不爱听了。 二姥姥，你这什么话？日子跟你说半天，我可没挡你。钓不来嘛，干活不行；钓来嘛，说我是买的。你这不是拿我当啥吗？他爱人怕他急。哎，二姥姥，你得别说了，他不是买的，是钓的。二大爸，你找嘛急呢？您看，您钓鱼可真不少呢，有二斤多，妈呀，二斤多，四斤还高高的呢，不信你问去，哎，他说出来。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回来。王长友先生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养蛐蛐，60多岁的时候他还骑着自行车到苏家坨逮蛐蛐呢。说相声的都知道王长友肚里的活多，想让他往外掏活，最好的主意就是送他俩蛐蛐。下面咱们就先来听一段高德明、王长友、王世臣三位合说的八马褂片段，稍后红酒再给您讲讲侯宝林给王长友送蛐蛐罐学段子的故事。 刚一出那森龙的那个门口啊，往东走不远，又看了一档子事情。 什么事？ 那围着一圈的人，我过去这么一看呢，什么事儿这么里三层外三层的？我这么一看，是个打架的。 打架那有什么新鲜？ 哎，打架可新鲜，打架这人可不同。你知道那卖烤白薯的？ 卖烤白薯打架那还什么新鲜事情？ 跟赵伦打起来了。 跟哼，赵伦， 呵，赵伦这个勇猛，这个劲可不含糊啊！红胡子蓝带脸，拿着护手双高，就跟这个卖烤白薯的就打起来了。那卖烤白薯的也不含糊啊，拿着那火剪就奔了这个赵伦去了。两个人打，谁也拉不开，扯不开。哎，这么个功夫，哎，那杨四郎来了， 呀， 算是三句两句给了完了。 您翻一个身，您再说吧，干脆，您还没睡醒呢，合着？ 谁没睡醒啊？ 这像话吗？ 怎么不像话？ 赵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杨四郎劝架 啊， 这哪朝跟哪朝的人全到了一块儿了？ 那就打了一块儿了吗？ 哪有这事情？ 你问他去。 我问去。哎，您听我跟您说，这个鸭子呀，它是抡上去的，它不是飞上去的。您要找这脑袋，还在那挂钩上挂着呢。 我没问这鸭子， 分龙家， 那么您 不是这个学徒子是这个全聚德的， 不，我没问这鸭子事情，我问那个就是卖烤白薯跟赵伦打起来了，后来杨四郎把这架给劝完了，这事情。 怎么当的事？怎么？ 赵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赵伦嘛，跟卖烤白薯的打起来了 啊！后来杨四郎把这架给劝了。 您呢，一定是受他们传染了。你怎么也胡说八道起来？ 我就知道。 哎，不， 你给我脱了！ 你刚才说的鬼节吗？ 什么鬼节？ 你说不行，怎么一会儿不行？ 现在你脱， 我怎么脱一会儿不行啊？ 那么那卖烤白薯跟赵伦打架，那么杨四郎该了事，那么这事儿你不知道是怎么的？那么你没看热闹吗？ 哪天呢？ 就是咱们吃完了烤鸭子，往这东一溜达，咱们不就看见这事儿了吗？ 吃烤鸭子那天 啊， 往东一溜达，赵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啊，那赵伦拿着红薯双钩，卖烤白薯拿着火剪，打的挺热闹。 谁说的？ 他说的。 他说的呀？ 没有。 有。这个， 这我得问问您， 这赵伦怎么会跟卖烤白薯的打起来了？这个 还谁给劝架？ 杨四郎给劝的架吧？ 叫杨艳辉。 对了，谁也拉不开。 杨四郎，你说也出来了啊？这个赵伦，这个赵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啊？这个赵伦他那天呢，他是盗御马去了，他把御马盗回来了，他正走在那儿，他饿了呢，他买点烤白薯吃， 这像话吗？这个 今天卖烤白薯的少给他分量了，赵伦下了御马，拿起护手双钩来了，两个人刚要打起来，那么杨四郎呢跟赵伦呢俩不错。 杨四郎过去，这完了，这么等的事情， 你先等等吧啊！杨四郎哪朝的人呢？ 是啊， 窦敦哪朝的人呢？ 卖烤白薯哪朝的人？ 是、啊、杨四郎， 他们仨人能见到一块吗？ 杨四郎宋朝啊， 啊，窦敦呢？ 窦敦哪朝啊？ 窦敦清朝啊， 啊，清朝怎么跟宋朝会碰上了呢？ 就是啊， 哪儿啊？ 谁说的？你说的？ 啊，我是我说的吗？ 可不你说的吗？ 啊，这。 这窦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 啊！ 你说他们能打起来吗？ 你问我干嘛呀？ 这窦敦怎么会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呢？这窦敦呐， 你拍脑袋干嘛呀？ 这个，哎，对了，这是这么档的事情。 怎么档事？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呀、啊，人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 嗯，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是， 可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就这么档的事情完了。 怎么一档的事情啊？这是啊？你说什么了？ 这个窦敦的 啊， 他是那天咱问怎么，咱不是往东去了吧？对了，往东去了，往东的森龙也在这个金玉胡同了。西口入南了，万东呢就过了这个东安西城的北门了。说东安北门啊，那窦敦呢就是那么就出来了。哎，对了， 这不像话。 对了，他出来了。 他怎么会出来了？ 他那不有吉祥戏院吗？这个窦敦呢不是那真正窦敦，是唱戏的那窦敦。这窦敦呢唱盗御马，这人有点啊胃病，下来就饿了，吃里头买一毛钱的烤白薯去，卖白薯的行人给他分量小一点，给窦敦子出去了。哎，这可不对，你天天在这儿摆着，今天给我小分量，就卖白薯的，没错，谁也不少给。窦敦说：“你怎么就不少给？我悠悠，这窦敦子他是胃病闹的，一着急把秤给撅了，卖烤白薯的不答应了，把活检抄起来了，你撅我的秤。”窦敦呢跑进去了，他没有家伙呀，他刚到马回来就把护手双钩抄起来了。你要干嘛？这场上的这么会功夫啊，去那个四郎看母，杨四郎是从场上下来了。你说这窦敦怎么跟人打起来了？这你在天上干嘛？站得好看呢，这个进去吧。可是把窦敦给推到里头去了，他不是真人，他是那个戏台上的事情。 哦，唱戏， 哎，明白了吧？ 人家你要这么说还像句话，他是这个唱戏的杨四郎， 是不是有这么 唱戏的窦尔敦？ 那么他叫什么呀？ 不是，刚才你说那窦尔敦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这不是还是 杨四郎过来那里去？谁 还是窦尔敦的？这不干 什么？我说您明儿往后再说话，您把那人名带上。您光说窦尔敦的这个杨四郎啊。谁听着都别扭， 这不是我说话，不是爱抄劲儿。 是您爱抄劲儿，今天我这又出汗了。 您可真有点意思，真能说。我告诉你，没关系，你这马褂你穿你的，过年就再给我送去还不行吗？过年。 最好您有钱就是多做几个马褂才好。 我能走行吗？ 我再聊聊，再聊聊。他那个人呢、啊、他根本他就叫窦尔敦，你知道吗？啊，窦尔敦，他 应该得呀，带上个唱戏的窦尔敦呢、啊、跟卖烤白薯打起来。 他我就是 后来又出了一个演员呢，是杨四郎给劝的架。 他 这么可以说、 哎、他不也叫杨四郎，那不也叫窦尔敦吗？ 您那么混轮着说，那谁听得明白？ 可你呀、啊、他没那么大文化，你就听不懂，你知道了。 可您说话也超劲儿。 那么看完了热闹了，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了待一会儿我就躺着睡觉了。我正睡着睡着呀，就听嘟嘟嘟嘟，在我们那个院子有蛐蛐叫唤，我最喜欢是蛐蛐。 是啊， 我赶紧就起来了，穿好了衣服，我说逮这个蛐蛐，这个儿不小啊。我到院子这么一听啊，嘟嘟，没在院子， 哪儿呢？ 在我们那个街门口呢。 这蛐蛐还真老棒啊， 个儿还真不小。我到了街门口，嘟嘟，没在我们街门口。 在哪儿呢？ 在胡同口外头呢。 哦， 到我们胡同口外头，我一听嘟嘟，没在胡同口外头。 在哪儿呢？ 在丰台呢。 啊， 我到了丰台，我一听嘟嘟，没在丰台。 在哪儿呢？ 在天津呢。 嚯， 我到了天津，我这么一听嘟嘟，没在天津。 在哪儿呢？ 这蛐蛐在唐山呢。 啊， 我到了唐山，我一听嘟嘟，声音特别的大。我找了好几天，我才找着这个蛐蛐窝。 嗯， 这蛐蛐窝呀，嗯，有这个礼堂这么六个大。 嚯！ 我找好些人，我们就拿铁锹镐头，我们就挖这窝，挖这蛐蛐，挖来挖去，打唐山挖到山海关 啊， 才把这蛐蛐挖出来。这蛐蛐蹭往出这么一蹦啊，我一看它这个身子呀。有七列火车那么长， 嚯！ 这蛐蛐这个须啊，有电线杆子那么老憨 啊， 就他那个眼睛啊，有500株电灯泡子那么亮，就这个大蛐蛐让我给宰了。 您先等着吧，哪有这个事情、啊？ 你问他去呀、啊！ 我，哎， 挖蛐蛐挖出一个蛐蛐，那脑袋比这礼堂还大， 不知道， 身子跟骑列火车似的， 不知道， 两只腿跟电杆似的， 不知道， 哎，两眼跟电灯似的， 不知道， 哎， 我说的，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 哎，怎么他说你也不知道？ 我把马褂给他了， 我马褂给了。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高德明、王长友和王世臣三位合说的扒马褂片段。下面红酒就来给您讲讲侯宝林给王长友送蛐蛐罐学段子的故事。有一年，侯先生得知王长友从南方得来一段讽刺军阀的相声《白逼宫》，碰巧他买了两个赵子玉的蛐蛐罐，正赶上王长友的徒孙李金斗到侯先生那儿听课。侯先生对金斗说呀，我这儿有俩好玩意儿，让你师爷来拿吧。金斗一看是蛐蛐罐，乐了，他知道师爷最好这个，赶紧去找王长友。王先生一听是赵子玉的罐，马上奔了侯家。王长友当然不会白要侯先生的罐，就把白逼宫交给了侯先生。讲完了侯宝林给王长友送蛐蛐罐学段子的故事，我们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给您带来一首小虫的《与世无争》，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风无声，云无痕，花无根，叶无闻，一曲流水回不成，不完整又如何？一盏灯，一个人，别再问能不能，就算不敢又如何？有些事别沉沦，缘有缘，缘有缺，情不够深怎伤人？来来往往不就这样天真，爱过不会白疼。当我轻轻转身，细数身上的伤痕，每一道都是无分。也许苦难熬，也许忘不了，眼泪中要带着微笑。啊哈，满天星辰，挥别风尘不过门，学会了与世无争。淡淡一轮明月，放下心中想念，让往事随风飞。